自从被选作王之后，他的改变是多么大。那时他俊美、强壮、勇敢，可是现在他满心要荣耀自己，贪爱权力，他做的决定愚蠢。现在上帝拒绝了他和他的家族，也不再让他治理以色列。但愿他能再悔改，让新的灵充满。 萨姆尔，萨姆尔， 那是上帝在叫我。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 自从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？你带些橄榄油到伯利恒去，找一个名叫耶西的人，我已在他儿子中选了一个做王。 我怎么能够去呢？扫罗知道了一定要杀我。 你可以带一头小牛去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，请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来参加祭礼，我就会指示你应该怎么做。我会指示你应当高的人是谁。 是我主。 长老，您看，那不是先知萨姆尔向我们这儿走来了吗？ 嗯，正是他。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要到我们伯利恒这个小地方来呢？嗯，难道是有人犯了罪，他来指出犯罪的人，并且要处罚他吗？ 我知道，没有人能瞒过他的。我了解您为什么有点不安。 让我们出去迎接他，问一问啊。萨姆尔，您老人家好，您是为平安而来的吗？ 是的，我是为平安而来，我是来给耶和华献祭的。你们要洁净自己，来和我一同献祭。并且一定要叫耶西和他的儿子们来参加祭奠。 当耶西和他的儿子们到了会场，萨姆尔注意到耶西的长子以利亚是何等的俊美。萨姆尔心中想到，他必能成为非常好的君王。 不是他，萨姆尔，不要单看他的外貌，我没有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而我却是看内心。 耶西，让我看看你另外一个儿子。 好的，大人。亚比拿达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， 耶和华没有选他。 沙玛，你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， 耶和华也没有拣选他。 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从萨姆尔面前经过，可是每一次萨姆尔都说上帝没有拣选他。最后他问耶西说，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 还有一个是最小的，不过他正在放羊。 去叫他来，他没有来之前，我们绝不坐下来吃喝。 是，大人，我就打发仆人去叫他来。阿三，阿三。 是，老爷。 你跑去看守羊群，叫大卫回来。 是， 先知的面前走过去， 耶和华没有选他。 沙玛，你从先知的面前走过去， 耶和华也没有拣选他。 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从萨姆尔面前经过，可是每一次萨姆尔都说上帝没有拣选他。最后他问耶西说，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 还有一个是最小的，不过他正在放羊。 去叫他来。他没有来之前，我们绝不坐下来吃喝。 是，大人，我就打发仆人去叫他来。阿三，阿三。 是，老爷。 你跑去看守羊群，叫大卫回来。 是，老爷，我就去啊。 嗯，一个牧童啊。 哎，是的，他不只喜欢羊，还喜欢音乐。在野外，他常常随心所欲的尽情弹奏竖琴和边唱歌曲。他痛痛快快的唱歌，那些羊倒是不在乎。 大卫，大卫，大卫 啊！你的父亲要你回家，先知萨摩尔要看你。来，我帮你放羊。 哦，奇怪了，萨摩尔找我做什么呢？他从来没有见过我。 大人，这就是我的幺儿大卫。 当萨摩尔望着大卫，他见到一个面色红润、双目清秀、容貌俊美的青年。这个时候，上帝柔声地对萨摩尔说：“ 起来高他，他就是那一位。” 萨摩尔静静地高了大卫以后，就和伯利恒的领袖们吃了献祭的筵席，然后回到他在拉玛的家中，大卫则回去看守羊群。从此，上帝的灵就特别降临在他的身上，与他同在。大卫虽然年轻，现在却比许多成人更有智慧，充满勇气、力量和爱上帝的心。 什么事？哎呀，不好了，狮子，他抓走了我的一只小羊啊！不行，我不能够让他抓走啊！ 狮子正准备叼走小羊，大卫跑过去击打野兽的头，狮子放了小羊，转身来攻击大卫。上帝赐他勇气，大卫抓住了狮子的鬃毛，用棍子猛打他。 好了，你这个畜生，从今以后你再也没有办法伤害一只羊了。主啊，感谢您赐给我需要的力量，要不然的话我绝对是办不到的。我来看看小羊受伤的严不严重。可怜的小羊，让我来看看狮子到底把你伤得怎么样。咬了几个牙印，不很深就是了。你很快就会好了，小羊，我抱你到你妈妈那儿去。 另一次，有一只熊想把大卫羊群中的一只小羊抓走，上帝又再一次赐给大卫勇气和超自然的力量，把熊杀死，而救了小羊。扫罗年老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。扫罗忧愁地想着，自己已被上帝遗弃了，知道他的王国就要赐给别人。 可是陛下，你这样闷闷不乐的会生病的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 哎呀哎呀，别来烦我了。 可有什么方法使陛下您高兴一点呢？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 来些轻音乐好不好？要不然我们去找个弹竖琴的好手来。 好吧，找个琴弹得好的人带到我这里来。 我知道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琴弹得很好， 而且是勇敢的战士，又很有口才，人也长得英俊，耶和华的灵也常与他同在。 嗯，好，把他带来。是一个弹竖琴的好手，看你滑动在琴弦上的手，哎，真好像有神助。我现在觉得精神舒畅多了，你把我心头像乌云般的抑郁一扫而空。你现在去休息休息吧。 谢谢您，陛下。您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立刻就来。